第94集，挖矿。 顾元白一回到朝中，所有人才平静了下来。暗中盯着刺客的人给顾元白递了消息，那群假身会派来的刺客打听完京城之中的消息后，已经快马加鞭地在昨日城门关闭之前离开了。顾元白一边洗漱一边听着消息，闻言微微一笑。 监察处新出来的一批人已经到了京湖南和江南两地了。 假身会的大部队在京湖南，因为京湖南乱，便于躲藏，而小部分则是在江南。江南和京湖南不同，对待京湖南反叛军会直接踏平，对待富饶的江南广大的豪强，他们怕是要选择威逼利诱了。顾元白将帕子扔在了水盆里，目光从周边人身上一掠而过，即便是薛远也没能使他的目光停住一分一秒。最后顾元白的目光定在了墙上的地形图上，那是他刚刚让人摆上的大横朝的地图。在地图的左下角，那里便是京湖南和江南。顾元白的目光定在这里，他叹了口气， 终于要开始了。 他眼馋京湖南的各种矿山已经很久了。京湖南的地势具有天险，三面环山，只于一面敞开，正对的就是江南。他南接广东南，左接广东西，这两地均是朝廷重犯流放之地。比如前御史台中丞冯承之流放之地便是广东西。这样的地方具有天险，而这样的天险正是当地错综复杂的豪强势力们觉得皇上没法派兵镇压他们的主要原因。京湖南的当地豪强，身在淮南的吕氏也能在这里排得上名。要说这里的大头，那就是以陈家为首的五大地方豪强。陈家最大排第一，他们祖辈为官吏，背后和官员的关系千丝万缕，他们张扬又嚣张，甚至敢因为地方官在街上骑马冲撞了他们就敢当街将地方官员扯下来殴打，杀人害命，把控官政，还私自收税，重税之下百姓民不聊生。而随着时间的延长，随着势力的越来越大，京湖南已经形成了以陈家为首的政权。而这些豪强都是卢峰把持朝政时留下的弊端。陈家的族长叫做陈金银，陈金银年龄已经大了，年轻时的精明都已被贪心所取代，他不再有了拼劲儿，开始安享其成。家族中的其他人他不管，但碰他的矿山那就不行。人老了，也学会享受奢靡了。他用的瓷器是官窑里烧出来的最精美的一批瓷器，他用的水果北达永兴，东达两浙，是天下最新鲜的一批水果。他吃的米是好米，吃的肉是畜生身上最嫩的一块肉。奢靡麻醉了陈金银的思维，也麻醉了整个陈家的思维。陈家这么奢靡，其余的豪强谁甘心比他要差？上头纸醉金迷，下头的百姓就更为困苦了。当年顾元白派人追踪着假身会的人一路逃至京湖南和江南时，他就顺势在这两地安插上了自己的人手。四月初时，他曾让自己的人扮作商队，在京湖南地区玩了一出贸易战。这贸易战他玩得非常高调，把管仲的计谋完完全全地搬了过来，只是把管仲砸钱买路的行为换成了砸钱买矿。矿山是京湖南一大地理优势，顾元白派人快马加鞭将头颅送到假身会时，那时也是四月份，当时正在春播。按照顾元白的话，扮作商队的人就在京湖南这里待了两个月，他们完全把繁华地区商队的豪气给展现得淋漓尽致，表示说， 我们只要矿石，无论什么矿石都可以，有多少要多少，只要能找到矿，那就能拿矿石和我们换钱。 商队边求矿石边撒钱，只要是矿石立刻一手交货一手给钱，成功让京湖南的农民忘了还未播种的田地，每日都扛着锄头去山中挖矿找矿石。 这件事也传到了以陈家为首的地方豪强的耳朵里，他们更是直接全部停了家仆佃户的工作，让他们成天成夜的上山找矿，然后转手卖给顾元白的商队。两个月之后，过了春播时期，京湖南的田地里一片荒废，顾元白的商队也走了，百姓们只好继续采矿，用这些来卖给过往的商人，不少人竟然赚得比种地的钱还多。而半个月前，京湖南的人竟然挖出了一个金矿，京湖南上至豪强，下至百姓全都激动了，每日采矿更是极为热情，那座金矿理所当然被陈家占有了。有了这个金矿之后，那就是坐拥金山，陈金银已经彻底迷失在矿山之中，他的所有家仆和佃户全都被他派去了挖矿。百姓们见到真的挖出金矿了，之前的矿石也转手就卖出去了，谁还管粮食啊？他们挖矿挣钱，钱不是就能买到粮食吗？江南是鱼米之乡，种出来的大米又香又甜，他们往京湖南运粮食，开粮店，拿钱就能买到，还能不用自己种地，剩下的时间全部去挖矿赚钱，这不比种地好吗？所以直到现在，京湖南的粮食都是用钱买来的。他们春播赶不及，全京湖南都投入到了挖矿的热情里。这样的情况下，这场贸易战就这么轻松简单地让顾元白掌控了主动方。这一天，陈金银正在府中晒着太阳，吃着冰茶，外头一身汗的小儿子走过来，一屁股坐下，拿起还没化的冰块就往嘴里一塞，随口抱怨道： 那些管事的真是麻烦，不过是江南运送过来的米粮高了些，就非得把我拽过去商量一遍。 没见过金山银山的人呐，连这些蝇头小利都要占便宜。 儿子觉得也是，抬就抬了，咱们又不是买不起，我估计就是江南那边的人羡慕咱们，觉得咱家挖出了金矿，才特地提高了价格。 陈金银的一颗心已经被蒙上了金子金灿灿的光，他老眼昏花了，什么也想不清了。听小儿子这么一说，也觉得是，破口大骂道： 哼，江南的人穷的只会搞这些小动作了，他们抬高了价，就是认准了咱们会买，咱们偏不买。我都有金矿了，我想吃哪里的粮食就吃哪里的粮食，皇帝都没我吃的好。先前不是买了一些上好的稻米吗？先吃那个。 是，儿子这就去办。 陈金银小儿子起身，猛地直面了太阳。他恍惚一瞬，突然升起了一个可怕又荒谬的想法。他转过头去看着陈金银，讷讷地道： 爹，这金矿在我们手里，朝廷会不会派兵来打我们啊？ 可笑，让他来打，我看看朝廷会派什么人来打我。京湖南的官府都被我握着了，在这儿我就是土皇帝，朝廷派兵来打，他倒是来派呀。 听他这么一说，小儿子也感觉自己想多了，于是赶紧出门去拒绝那些故意哄抬粮价的江南商人。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